而家气温系十六度，相对湿度5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法国长棍面包历史悠久，亦都有严格规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近将佢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承认长发包在法国人餐桌同埋生活中的地位，同时认同面包师傅的传统手艺。 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陆宇光、叶雅媛、黄磊、朱玲君，十万八千里。 老公，强叔话请食海鲜，陈伯送红酒，你话拣边样好啊？ 吓，做咩有咁多着数啊？ 佢哋系乡郊选举嘅候选人，俾啲着数我哋，咪想我哋去投佢哋票咯。 无论系村代表亦或系街坊代表选举，候选人咁做都系贿选。你攞咗着数去投佢一票，一样犯法，千祈唔好制啊！守法规，重廉洁，举报热线25266366，25266366。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你觉得香港嘅职场双健共融做成点？ 香港呢方面做成点？等嚟紧嘅嘉宾讲解一下啦。佢睇见唔少外国企业都有聘请双健人士嘅政策，但本地就似乎差啲。 咁今个星期日就听下 CareEL 行政总裁崔宇恒嘅分享啦。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假，要核实对方的身份，咪被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谂下先，过数次谂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二二线。 年青人犯事之后，我哋要点样帮佢哋？香港善道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黄英豪博士， 帮佢谂下一啲过度居住嘅一啲宿舍啦，善道会有提供呢个方面啦，会唔会有一啲机构肯善用下佢，做下啲短期嘅工作？咁我觉得咧，成个社会都要出力，我觉得社会系要帮下。 记得留意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同香港善道会合作，《万千宠爱叶蕴仪》托数。 15号嘅星期日，大家圣诞快乐啊！16度，而家咧室外啊湿度咧系52%，所以红色嘅火灾警告咧危险咧就警告咧现正系生效嘅。咁今日咧，我哋星期日嘅广东广西咧，原来咧每年咧喺12月底嘅最后两个星期日咧，我哋咧就有呢个自由题。咁喺直播室入边咧，就有万玉伦啦、飞哥啦，同埋我海龙。 早晨， 好 exciting 啦！咁我哋所以咧，听众如果有兴趣嘅话咧，记住喺我哋Facebook 嘅广东广西之友啦，同埋打电话入嚟18723111，提供一啲题目，咁我哋直播室咧就会非常呢啲题目咧，我哋就会自由发挥啦。咁马玉伦，你有冇啲乜嘢题目你系比较心水嘅，想讲下先啦？ 我就見到呢已經有啲聽眾呢就好踴躍嘅，已經俾咗一紮㗎啦。咁頭先監製都俾咗我哋睇咗多少。其中有一個呢，這個題目都幾得意喎，代有人才出。代有人才出都好白嘅啫，呢句說話係咪？咁我即刻諗起呢，因為以前細個讀過一首詩。呢首詩就係清朝一個名詩人叫趙翼寫嘅。 佢個成首詩係四句嘅啫。佢話：李杜文章以千載，至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領風騷數百年，相當牙刷嘅。咁、呢個趙翼嗰個背景咧，佢就乾隆時代嘅詩人，同阿袁枚咧，袁才子就係、聖靈派嘅詩人，就係、是、即使咧都影響由乾隆之後咧到晚清咧都係一個大派別，同埋咧好有影響。咁、呢首詩咧。得意在即係即使意思咧，即係牙刷啦，即係意思，唉，啲嘢要推陳出身咁嘅意思。咁、我覺得呢個題 材即係咪行開邊咁 啊？咁啊唔係，咁佢又唔，我估即係趙翼都係一個好有修養、 好有禮貌嘅， 好有好有呢個文人風範嘅人嚟嘅。佢又唔係話心想去推倒曬所有古人嘅創建啊，或者乜嘢？我諗佢唔係，佢意思就係唔好拘泥於古法。即係聖靈派佢哋嗰陣時咧，就係有少少夾新嘅味道喺度，即係咧要推陳出新，諗啲新嘅意思啊！即係所謂聖靈咧，就有陣時揾啲趣味性嘅嘢講，就唔係淨係講送別啊、離愁別緒啊、講哀啊、樂啊咁，即係一般已經啊，佢已經講得好明啊，李白。杜甫講咗啲千奇幾千年啦，你再講再無落去都一樣嘅啫咁。呢個咧都幾應景喎、今日我哋、都差唔多年尾啦嘛，係嘛？咁、希望2023年咧疫情過啦，有個新氣象，不論嚇、人際交往好、經濟發展好、國際事務好咧，都希望咧推陳出新。 我諗咧喺依個江山代有人才出咧，就首先唔好搞錯。以為啲人越嚟越叻，因為其實好多古人叻過我哋嘅，而家其實個實際嘅現象係一蟹不如一蟹，所以唔好話，江山代有人才出，就長江後浪推前浪，就以為咧人係越嚟越進步，越嚟越叻，其實咧 一蟹不如一蟹， 可能係一蟹不如，亦都會有叻人，唔係話抹殺咗而家冇叻人，問題即係話咧，江山代有才人出咧，就話其實就話每一個時代。都有佢唔同嘅特點，所以出嘅人才係唔同性質嘅。即係好似人係我以前我啲老師，我成日都講話，我話好想能夠拍得住嗰啲老師好難。但係我話有樣嘢我叻過老師嘅，就係我識電腦，佢唔識電腦因為啲嘢唔同咗嘛，變咗你有啲嘢新嘅元素出現咗嘅時候咧，嗰啲人才咧變咗佢所發揮嘅特性都唔同咗。所以譬如話唐朝寫詩。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咁你問題而家你寫唐，你寫舊體詩，你係好難叻過唐朝嘅人嘅。但係你可以發揮依個時代冇嘢啊，即係話能我再放眼50年後，當時期嘅人才咧，可能我哋而家唔識嗰時係元宇宙嘅年代，咁可能又唔同曬啦。即係話我哋依家嘅海林最清啦。我問題就話我今日琴日先同一個年輕人傾氣咧，佢已經講過就話而家啲人咧新一代咧，我哋唔用，我哋都勾噶啦。又話啲人唔用 Facebook 嘅，新一代用 Instagram 嘅。你一講 Facebook 咧，就知道你係屬於咩年齡羣，所以個時代唔同咗啦。所以而家新一代咧，佢唔用 Facebook 嗰啲臉，而家我哋港台用臉書，其實都勾嘅啦。 其實依啲人用 TikTok 嚟睇新聞嘅，我見過。 係嘛？所以唔同咗啊！即係嗰個所有環境因素嘅所有嘢都唔同咗，變咗嗰個人才嘅特質唔同咗，所以好難比較。亦都有叻人，但系亦都话问题，你话你好多嘢想叻过古人咧，你想叻过孔子、叻过老子，未必得，系佢哋去嗰个年代。 系，但系我觉得飞哥系叻过我哋啊！你睇大家听众嗱，几日就已经冇事 啦。唔使讲啦，呢样嘢， 大家听众好担心啊！飞哥今日翻嚟完全冇事啊！呢样嘢我哋要学习下，系咯。咁呢个人。即係人才呢樣嘢近年嚟係一個 topic 嚟嘅，我哋香港政府都話要搶人啦，係咪？但係 其實咧，海林，我覺得咧，成日講個搶字咧，有時都少少哽耳，不如話吸納好唔好 或者吸引 招攬或者咩之類嚇， 即係搶聲好似成日講，好似哽耳， 好粗暴咁樣。 反而我咧就想講咧，有聽眾提咗一個好奇怪嘅 topic。 好啊！ 咁話雀仔唱歌啊，雀鳥唱歌與人類唱歌嘅分別。係。咁咧，雀鳥唱歌同人類唱歌啊，即係好 由好表面嚟睇啦，雀鳥嘅嗰個身體嗰個構造啦，喉嚨啊，或者舌頭啊，其實同人係唔同嘅。但係你見到好多鷗哥啊，好多鸚鵡啊，其實佢都可以講到人聲，同埋可以男女聲好似啊。 好似 係。咁雀鳥咧就可以好似幾乎係可以模仿到所有人嘅聲，但係人咧就反而未必可以模仿到所有雀鳥嘅聲喎。因為我最近見到一隻雀仔是很奇怪，它的聲音呢大家其實聽眾都可以上網去找一下，它是叫做世界上最大聲的雀，它差不多它的分貝呢是幾乎是好像一個打裝的聲音，它的聲音呢是叫做南美洲叫 Bell Bird， 即 Bell 就是鐘 B-E-L-L Bell Bird， 它這種雀呢最大声嗰只咧就系白色嘅，咁咧佢个身体咧就由个额头咧，就好奇怪喎，佢额头同埋佢嘅嘴侧边咧都有有啲好似滴水咁样抌落嚟， 系， 跟住佢叫嗰阵咧，佢嘅声咧系超过一架，即、就、系、是、好似啲打桩嘅声，就好似金属声咁样，金属声， 好厉害， 好厉害嘅。咁而大家就話，如果你其實如果人咧企喺佢側邊聽嘅話咧，可能會麥係都會聾嘅。 嗯。 但係咧依、這個雌性嘅雀咧，企喺就中意依個雄性嘅雀叫依啲聲。 求偶咯喎。 係用嚟求偶嘅。 嗯。 咁佢叫嗰陣，佢嘴幾乎係張開咧，差唔多180度。 係。 咁佢哋專家就話，如果要叫到呢種聲咧，其實咧係需要嗰個雀嘅個身體狀況啊，由佢個腹肌啊，由佢個肺啊，發出呢隻聲咧，其實係要好強壯嘅。 嗯， 因為其實咁細隻雀仔發咁大隻聲咧，其實係幾乎係超乎咗物理嘅可能性。 係。 咁所以咧，雀仔唱歌同人唱歌，我就諗起呢隻雀係大家 佢個體積有幾大？ 佢唔係好大隻嘅，就同一隻鷹差唔多，大概20cm 到啦。 20cm 係啦，五寸到，唔係好大嘅。 係啦，好細隻雀，但係發好大嘅聲。 啊， 同埋咧，其實咧，我咧就好中意喺公園度咧同雀仔對唱嘅 溝通。 係啦，即係我中意吹下口哨啊。咁咧，我發覺咧，我貪得意啦。原來你試下吹莫扎特嘅歌咧，啲雀係會飛埋嚟。 哦，咁犀利，吸引到佢。 系啦，即系譬如话莫扎特嘅 Magic Flute 咁咧，入边有一段好出名嘅。你见网上面经常有人都会叫佢只鹦鹉去唱呢首歌，因为好高啊嘛，嗰个声 Queen of the Night 嘅 area。 系 咁啦，雀仔咧，唔知系咪即系系咪莫扎特有啲乜嘢特别嘅知道雀仔嘅啲咩秘密啦？咁你唱呢首，你吹呢首歌。雀仔会嚟嘅，咁呢个就系我知道雀仔同人唱歌嘅分别，同埋仲有一样嘢，我就觉得好笑嘅。台湾咧几年前咧有一只鹦鹉，嗰只鹦鹉咧就唱咗咩首咧？佢自己话个主人话佢自己冇做过呢样嘢嘅，但系个雀仔唱咗首唔翻工嘅歌， 佢 不上班，我不想上班。咁個主人就話：我冇咁樣講過嘅喎，我冇教佢唔上班，但係嗰個鸚鵡自己就唱咗，自己作咗一首咁嘅歌。 作咗啊！我以為佢聽到隔離。 個主人話冇， 主人話冇， 係啦， 咁奇特啊！ 係啊，咁即係所以我會話依、這個聽眾佢揀嘅依個題目就令我諗起咗依一件事。 其實除咗海林，其實你都有興趣嘅。 嗯， 你講雀鳥唱歌同人類唱歌嘅分別咧，嘗試講雀仔同人類個問題。 嗯， 其實雀仔咧可以連係一個問題，就雀鳥同外星人嘅關係。呢個仲吸引，你會見到咧，你譬如我哋而家就嚟過年咧，你過年咧有個叫做春神，春天之神，我哋通常咧睇通勝有個叫做咩叫望神，其實佢另外一個名叫歐望或者巨望，望神咧即係草花頭下都係個消取滅亡嘅亡啊，個望神咧其實係伏羲嘅左右手，佢嘅特色就係。人面鳥身，其實人同雀仔嘅結合，所以我點解佢係外星人可以結合咧？你再睇翻中國最崇拜雀鳥嘅以前嘅國家就是楚國， 楚国啊崇拜鸟嘅。咁另外仲有一个咧，就好多雀鸟嘅蛛丝马迹同我哋同外星嘅关系，就系喺三星堆里边，有好多雀仔。嘅模型各方面，佢哋崇拜鳥， 係 啊，冇錯啦。所以問題咧就話雀鳥同外星人咧，其實依個好好 challenging 嘅。裏邊講嘅點解佢會飛啊嘛？佢個特色就同我哋唔同，就佢會飛啊嘛。所以佢變咗佢嗰個接觸人哋廣廣泛啊，佢哋嗰個種識別咧。就不同了，所以这个又是一个另一个题目。 可能中国古代这种蒙神和亡神同这个古埃及那个那种 我这些是埃及文明，不是一定中华文明。 那你这些海阔天空真的飞了过来是吧？ 是啊， 没疆界的嘛，那里。 是啊，如果你懂飞的话就没有地域的限制。 我记得呢，我记得以前岑老师讲过一个都挺有趣的事情，就是呢孔林是吧？你讲过孔林很多乌鸦叫的是吧？ 是 吧？咁得意喎，即係孔子啊，孔林啊，嗰个地方好多乌鸦叫的，其实代表乜嘢呢？可以 依、这个就是我哋叫做中国新界依、这个生态之谜嘛，有四大谜嘛。点解依个系云南嘅地方啊冇曱甴噶？点解啊边啲地方啊冇蟑螂？ 生态之谜， 生态之谜。 O K， 点解啲雀鸟会选择一啲嗰啲地方去孔林？又话所以俗语讲话孔子有三千嘅乌鸦兵嘛。所以讲雀鸟都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好大好大嘅题目啊。雀鸟之谜啊！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群組，因為其實中國人就好覺得烏鴉是代表不吉利啊，但又中意好中意喜鵲喎。但其實喜鵲同烏鴉咧喺依個生物學上咧，其實係屬於一個群組嘅， 同一科㗎。 係啊，但係烏鴉同喜鵲其實都係啲好聰明嘅雀鳥嚟㗎嘛。佢哋話烏鴉嘅智商好似有四五歲嘅小朋友啊。咁其實好多科學家你見到佢經常會做一啲智力題咁啊，烏鴉同呢個章魚又 講起咧，上星期啱啱睇到即是電視一個短片，好短嘅兩三分鐘，就講北京城啊。北京城咧好多發現好多烏鴉喎，係喺啲樹點講？佢話咧就啱啦，個地方啱咧就好多樹，因為北京好多樹，北京城裏邊都係，同埋好多電燈柱啊，好多好高嘅，咁佢哋喺度。咁點解佢話越嚟越多烏鴉聚喺度咧？就因為咧一路嗰個氣温上升啊，暖化個城市多咗工業啊， 東京都好多㗎。 係啊，咁樣喎，咁佢自動就會喺嗰度聚，即係啱佢啊個身體。 我不知道北京是有些建築物呢烏鴉是特別喜歡的，你天安門附近零零舍舍在過少少 東方廣場那一邊呢 是有個好像不知道叫做什麼銀行，廣東銀行還是什麼銀行，那一座建築物呢不知道為什麼烏鴉是特別喜歡的，你就會看到所有烏鴉都飛在上 面聚在這裡， 但烏鴉是一個很特別 的雀鳥群組，很聰明，而且它好像有自己的文化，佢會替佢自己嘅同類舉行喪禮嘅。 哇，咁犀利！ 係啊，大家會。 話你講雀鳥，我諗起咧就話，其實中國以前歷史記載有一種鳥咧叫做鸾鳥，就類唔係鳳凰，係類似鳳凰嗰類嘅雀鳥。所以我哋咪有個成語叫紅鸞聲動，依係鸾鳥。 就係即係鸞。 鸞鳥嗱，鸞鳥點解無端端講起鸞鳥類似鳳凰嗰類嘅問題？佢係兩隻一齊嘅鸞鳥啊。咁就問題咧，我哋紅鸞聲動，你講咧今年咧，因為我特要提咧，今年咧就嚟過年啦，我哋叫癸卯年啊，癸卯年 即係嚟緊嗰年， 嚟緊啦，就一月廿二號年初一啊嘛。癸卯年咧有個特色，我哋叫咩？叫做雙春隻兼羊魚。今年二月係羊魚嚟嘅，今年唔係365日，今年舊歷嚟計係384日。 哇！ 唔係三百，係最長嘅農曆年， 潤咗一年。 嚇，唔係三百六十八十四，而依個紅依、這個雙春兼用語咧，好多人話好嘢好嘢，係好事好事。其實咧就話喺中國傳統上，雙春兼用語咧係叫做孤鸞年，即係話問題就係孤獨嘅。 唔係是这个甲神讲龙年2024年的那个就毛春年。 毛春。 今年是双春。 即是叫盲年、啊、我们叫。 毛春了毛春又是孤独年、哦、所以连续两年都孤独的。所以问题就是。 那你即是新结婚不好啊那两年。 毛春就没男人嘛春就代、哦、春天就代表少阳。啊、我哋讲秋节冬至就代表少阴。 嗯。 少阳就、这个。 那应该赶住在未来这十几日。 啊！ 盡快，盡快結婚。 你講講依個，你講到依個問題就係孤聯啊！孤聯就係一個話雙春，但雙春嘅針對女性嚟講嘅， 係、 哦、唔針對男性嘅，男性係唔會影響佢嘅。 男性佢中國係跟依個問題講講陰啊，癸卯，癸卯啊，依個癸係陰水嚟嘅，係嘛？喂，依啲啊，遲有機會先再講。 依個喺美國角度，我哋講針對又唔公平啦，係咪？ 所以你變咗咧，我頭先啱見到依個 Facebook 媒體啊，有個聽眾講得一個，以前講過，不過講得唔好啊。佢嗰個問題就想我哋講格局，格局係好有中國傳統文化嘅特色嘅、 嗯， 因為。因為西方冇呢個咁樣個格局咁樣咁個 description， 格局咧講得最多格局係紫微斗數。 哦， 紫微斗數講話你呢個人你呢條命嘅咩格局咩格局？咁但係個聽眾講啦，哇係好多文人咪叫你個人好衰格，好賤格。個格字好有趣啦。咁呢個格字其實從《詩經》裏邊已經嘅《格以射之》有講格人嘅根本咧，最多講嘅就係孔子喺《為政篇》所講嘅，佢叫做為政啊。齐之以刑啊，即系道之以正，齐之以刑，即系你问题用正刑啊，用法家嘅态度嚟管治咧，要严厉啊，执法啊，拉你去坐监之类。佢依、這个好似就俾个评语叫做入民免而无耻，即系人民咧唔会犯罪嘅，因为你拉， 嗯， 你要所要死要高，所以民免，但系啊冇嗰种羞耻心，即系为咗避免犯罪而听话。 嗯、 但系如果道之德。齊之以禮咧，用禮字咧，用德用歲説講道理，唔需要刑法。咁、 嗯、 然後咧，個人民本身就有恥，跟住加個自私心啊，有恥且格，唔正之有身羞恥心，仲有格 高格， 佢、嗯、有個個個個貴格 高格喺度， 或者我哋講貴格個人好貴格，嗰、那個格字好有意思嘅。點樣格局咧？所以其實講格局咧，好多嘢講嘅都。 格局係咪又嚟自邊度咧？因為格局你睇就即係 由《詩經》 哦， 詩 經， 詩經開始有講。 即係我哋可能由譬如如果有捉棋啊、捉圍棋嗰啲，你就會覺得啊，我要睇一個格局 啊，或者話一個人個格局好細啊，睇嘅嘢太窄啊。 係啊，格局大，格局細，你睇個格局， 嗯， 啊，嗰個格局嘅氣派。 嗯， 讲到个气派， 格局其实都偏偏地，次次地讲下，有阵时形势嘅问题啊， 系啊， 系嘛， 啊， 又系深嘅呢啲字，你讲个细字，英文冇得译嘅， 系啊，冇 格局都冇得译嘅系嘛，老师， 好难译，好难译，格局 气 派啊，各方面啊，变咗个形势， 你好难译， 好难译嘅， 最好译音，译唔到， 最好译音系嘛， 译 音啊，所以而家你讲。你講我哋最明顯嘅格局咧，依個聽眾提咗可以講，因為香港而家好多人傾嘅，又叫做離地與貼地，係嘛？ 嗯， 離地與貼地， 嗯， 咁其實係講依個以前中國講形而上者為之道，形而下者為之器。 呢句就一個想 下，一個就離地啦， 離地形而上。 以前有冇咁樣講法？離地貼地，定係依個係一個新嘅講法，定係一個舊 嘅 講法？ 新詞語嚟嘅，新詞 匯。我就想問阿飛哥，係依個對於我嚟講，依個係一個 我 哋而家 詞匯。近20年㗎啫， 但係以前古代有冇咁講法？定係古代就話 古代講離地咧，有個好專有嘅名詞。叫做形而上學， 形而上學 ，metaphysics，metaphysics， 而 家就 metauniverse， 嗯， 宇宙其實以前嘅 metaphysics， 形依個係叫做咩？依個物理學嘅後設物理學， 物理學之上， 後設啊嘛，後設啊嘛，之上啊嘛，嗰啲係好離地嘅。 但係呢個咧喺即係我哋係咪晚清嘅時候譯呢個喺即係開放即係吸收到西方哲學嘅時候咧？逆到呢個形而上， 這個字是譯得很好的、 是啊 metaphysics、是吧、或者 philosophy 所以你變了你譬如你個你個人呢你永遠貼地不得離地呢你找不到一些更高層次 的學問的、一定要離地但你離地之後呢你又不落回地呢又不貼回地呢你就變了 不得實際 了 咁你要好似個升降機咁樣，隨時可以 係啊，可以出乎其外，入乎其內。離地就係出乎其外，入貼地就入乎其內。所以你又要啊出，又要入，又要上，又要下。上窮逼落下黃泉，呢個咪就係咯， 白居易。哇，咁啊，即係上天落地， 上天落地啦。 呢個學問 係 難喎。 即係你最容易講嗱，譬如話食中藥又好，食食物又好，或者吸收知識好啦，入難出啊嘛，困咗入去啊嘛，入難出啊嘛，都係呢類嘢。 或者有啲人係話佢嗰個又講翻係格局嗰樣嘢啦，即係有啲人其實佢。他自己很多人说啊、哎、这个人三分难色上大红啊少人得志啊。 是。 即是好当初其实好少的事可能他突然间已经。 很兴奋。 是啦拆眉拆翼咁样松眉松松隔岸咁样。那个即是就变得突然间变得好离地啦。 是。 好多题目、我们一会回来新闻回来之后我们继续 讲。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社署宣布，设于亚博馆九号馆和六号馆的检疫中心，将会分别在今日和明日起转用作暂托中心，接收新冠轻症或者无症状的确诊长者和残疾人士。两个暂托中心分别提供270个床位，医管局会同私营医疗机构协作，为中心提供医疗支援。社署会继续密切留意疫情发展，并且同有关政策局和部门协调，迅速调动资源和场地，配合院舍的防疫需要，保障院舍的住客健康。印度政府昨日宣布，即时要求来自中国内地、香港、日本、南韩和泰国的入境旅客接受强制核酸检测。卫生部长说，任何来自这些地区的旅客，如果出现症状或者检测呈阳性，将会被隔离。他们入境的时候亦都必须要填写表格，申报健康状况。卫生部已经要求民航部门在同日开始，在每个国际航班随机检测大约 2% 的入境国际旅客，尽量减少变种新冠病毒流入的风险。总理莫迪上个星期四说，随着中国和其他地区的新冠个案激增，全国要保持警惕，严格监控措施，尤其是在国际机场。美国和加拿大近2亿5千万人遭受冬季风暴带来的极端严寒天气影响，增至最少19人死亡。美国大部分地区，包括通常比较暖的南部，连续第三日处于冰冻状态。报道说，明尼苏达、艾奥瓦、威斯康星、密歇根和纽约州部分地区的能见度近乎零，有道路结冰。国家气象局估计，在宾夕法尼亚去到佐治亚州的几个城市，将会迎来有纪录以来最冻的平安夜。未来几日亦都可能有过百项单日低温纪录被追平或者打破。有专家说，民众暴露在这样的条件下，可能在几分钟之内导致冻伤。受到风暴影响，多达180万户家庭和企业停电。继星期五有近6000班航班取消之后，星期六亦都再有1900班取消。 南非约翰内斯堡尔东一间医院附近有油罐车发生爆炸，造成至少10个人死亡，大约40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六朝早，运载液化天然气的油罐车驶到博克斯堡市一座桥的桥底的时候被困，擦出的火花引发爆炸。消防员在场救火的时候，油罐车再次爆炸，导致多人伤亡。爆炸威力强大，波及附近房屋和多架汽车，并且导致附近医院的屋顶局部倒塌，医院要将病人疏散。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朝早清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天气转冷。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47%，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830，问天。 凌潇肃、何雨晴、耿乐、吴健、领衔主演。 拍摄期间，剧组唔单止喺酒泉、西昌、文昌三大卫星发射中心拍摄，更加穿越咗鄂齐纳、胡杨林同埋西夏黄岭、巴丹吉林沙漠同埋凉山琼海等地方进行实地取景，展现中国嘅壮美自然风光。 国剧830，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无论你有几型，在社交平台分享的相有几受欢迎，只要你一开始点毒品，它就会损害你的身体和精神健康，还会摧毁你的人生。想问多些或者找人聊下，我们帮到你，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 微信98186186，大家聊下吧，一起企硬不剔嘢。 大家好，我叫施志荣，是香港大学中文学院讲师。我主持第五台的《大地书香》已经差不多20年，现在我来到第一台了。每个星期我会继续请来优秀的华文作家分享他们的文学见解，择善而从之，以后请大家多多指教。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这盒东西在你 们那里，我没想过他真的会收到。 Anita 从来都没扔过我们送给他的东西。 改编自梅艳芳歌迷的真实回忆， 一个个故事呈现出偶像对粉丝的影响和令人永志难忘的生活细节。 纪念梅艳芳系列周末大电影《朝花夕拾芳华绝代》， 12月25日晚上10:00，港台电视31。 我有些东西要给你，我想你会很意外。 圣诞节的朝头早，在直播室入边有岑日飞、飞哥同埋万玉麟同埋阿海林。而家17度，湿度咧4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頭先咧，我哋就講緊依個離地同貼地啦。 係。 咁其實離地同貼地有一個都同離地同貼地好好似嘅一個，大家都息息相關嘅一個題目，就係出世同入世啊。 嗯。 飛哥，出世同入世其實應該點樣去睇咧？ 出世同入世就話問題就話唔一定要二分法， 嗯、 因為我係出世，我又入世。 嗯嗯、 因為我哋問題話以出世有個講法，就有啲名人咧、 嗯， 就講話以出世嘅心境做入世嘅事業。 嗯， 同唔同意啊，萬玉？ 係、 啊、做出嚟咧要出世嘅心境，嗯、你唔好咁執着。但係你係做嘅嘢就做入世嘅事業，咁又變咗依個高手。 高手 入世就係貼地。 嗯。 出世就離地啦、 嗯 啊，你做嘢咧就你太過入世咧，你變咗個人啊！ 但掉唔轉喎，老師，入世嘅心境做出世嘅事， 又得啊！出世入世啊，依個係 而家好多時候，其實我哋分唔清邊啲人係出世，邊啲人係入世。 嗱、啊，一個講法咧，一個講法，我成日同喺課堂上同學生講咧，就話好多人有個誤解， 嗯、 就誤解就話講咧。就儒家就入世嘅，老莊就出世嘅，呢個咪出世啦。其實咧亦誤解咗，以為老莊咧就係、是、變咗係不利世事各方面。其實老莊嘅特色咧，依個俾人完全誤解。老莊嘅特色係可出世可入世， 嗯， 依個先係老莊嘅特色。 呢、這個玩死呢、這個 嚇。啊 佛同儒家好明顯，佛同儒家好明顯，一個人 佢係可出世可入世， 道家啱喺中間。 係、 嗯、上堂我都聽過呢、這個， 啊、 你都講過呢、啊這個玩死，我翻去思考過都玩死啫。 係啊，可出世可入世，佢有問題就話佢係需要出世嘅時候，佢係需要出世；需要入世嘅時候入世，唔一定話一定係出世。事實上係俾人誤解就話道家係不理世事，其實佢可以理、嗯，但係佢可以抽離。 嗯， 佢可以抽離，但係。儒家咧就好難抽離嘅，佢咩新年不滿百啊，常懷千歲憂啊，呢、 嗯、 個古詩十九所講就係儒家嘅精神咯。 係 佢孭住呢個咁樣嘅重擔啊，佢點出世啊？好、哦、難㗎，係嘛？ 即係道家就係話無為啊嘛。 佢、無為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啊，好、嗯。 佢無為唔係話乜都唔做啊嘛，佢即係咧 唔需要做嘅真係唔做。 唔好揾啲即係。古靈精怪嘢去束綁啲人或者傷害啲人性，咁、 嗯、 問題就係、是、即係好明顯，譬如話我欣賞儒家或者學儒家嘅咧、嗯，你真係做啲頭先上一個題目啦、嗯，就係、是、貼地嘅嘢、 嗯、 啊，譬如話真係離開個塵世，咁我係向佛行嘅啊，即、 嗯、 係不完全深山修練嘅咁，咁嗰啲就出世好明顯。如果特啱老莊道家咧，好似喺正中間咁，可出可入。即係時出時入， 唔、嗯、係你有個出世嗰種修行咧，你就有時就可以即係有啲嘢可以免咗嘅、 嗯。 好似而家有個聽眾提出嗰、那個一個題目叫做謀略家嘅下場。呢句説話咧，謀略家嘅下場就令我諗起咧，其實就令我應對翻《紅樓夢》形容王熙鳳個句子叫做機關算盡就太聰明。只唔了卿卿性命， 嗯， 謀略家下場咪就係命都冇咯。 大部分 佢問題佢就唔識嗱，謀略家就唔識出世嘅，佢唔識得收手，佢唔識得依個係急流勇退，依啲全部唔識，佢只 係 永遠入咗個泥潭嗰度咧。你始終都係兜兜轉轉，都係害死自己。 但係大部分我哋喺知道嘅謀略家都係因為佢寫咗個。寫到本書啊，寫咗作品啊，例如 Machiavellian 即係嗰、那個，係 啦、 啊，即係佢其實佢係坐緊監嗰陣，被軟禁嗰陣，佢先至其實佢係一個失敗嘅謀略家，應該咁講、 嗯嗯。 如果佢唔係咁失敗嘅話，佢又點會有時間去寫部作品呢？咁、 啊、 所以謀略家成功嘅謀略家係咪我哋永遠都見唔到嘅咧？ 佢我嗱，佢見唔見到就唔知啦嚇。但我覺得咧，謀略家咧，即係喺計，譬如讀數學咁嚟計咧，就是、所謂一個大嘅 matrix， 其實等於而家嘅大數據、data collection。佢算盡機關，頭先啊，王熙鳳啊，老師講王熙鳳咁，算咗佢係諗曬所有嘢，諗曬所有嘅會發生嘅機遇、機會、危機嘅嘢。咁通常呢啲人係我見到，譬如喺職場上見到咧，一般係比普通人聰明嘅。是真的，在公司里面的谋略家，商界奇才的谋略家，一般是聪明的，即不同说普普通通的一个人，但是那个限制性呢，自己看不到， 因為千算萬算咪算算漏一樣啫，一樣可能係好輕微嘅嘢，成盤棋冇咗，我見過係算漏一樣嘢，或者算唔到，咦？當時嘅頭先講過啦，個形勢變化或者格局變化， 同埋代有人才出啊嘛， 俾人炒炒鍋。 因為時代嘅改變，可能你嘅你對你你嗰、那個你 炒鍋你 係啦， 炒鍋你 套嘢已經唔啱使啦，係咪？ 嚇！我哋譬如諗住啲，我哋個直播室而家有三位喺度，咁啊，我哋三個夾得好好嘅，大家都有默契咁，突然間整多兩個入嚟，完全唔識嘅人，呢、這個我計唔到嘅喎，冇人計得到嘅喎，點解入到嚟冇人知喎？咁你成個格局彎咗。 因為你謀略家咧，你機關算盡太聰明咧，就其實來來去去點樣算法，嗰啲點樣謀略法，我哋都有個咁樣嘅講法，全部叫做人算。 係。 所以有個俗語講叫人算不如天算。 不如天算。 你就唔係你同個天鬥，個天算咧你計唔到嘅，咪所以問題就係、是、始終都係始終有。其實我哋講嘅下場變咗問題，你謀略家之所以謀略都係想害人陷人，整想想作攞 Jackson， 全部都係謀略。但係有樣嘢，你倒翻轉頭嚟，點解個下場唔掂咧？點解人算不如天算？因為用翻佛家講就話，依個世界係有因果嘅。係啊，嗰種因果法則咧，或者我哋講再高深嘅層次，其實我哋都喺個題目咧，好就叫緣起。個緣起咧就根本係唔係你算謀略家算得到 嘅。係冇錯。 啊，嗰啲緣起就真係千絲萬縷，所以你變咗你點算啫？人算始終不如天算，始終你係即其實，所以你問題就話咩都冇諗，冇咁無論，冇諗咁多謀略，用翻佛家所講嘅叫做咩？即眾善奉行，諸惡莫作。你總之一手有心還行善咧就。根本你呢個最高的謀略，係啊。 咁如果行善就冇謀略啦，你唔需要唔需要算人啊嘛， 係啦，唔需要啊。 做向善嘅人唔會去算人， 係啊係啊， 即只係 你付出噶嘛，你付出噶嘛， 施比受， 你付出噶嘛，你要受你先有謀略啊嘛， 係係嘛係係。 所以你呢個謀略家嘅下場咧，而埋嗰個聽眾提出嗰都好有趣講嘅，叫做罪與罰。 嗱， 呢个罪与罚咧，那个罪字都有排讲，因为呢个罪咧系嚟自呢个俄国嘅文学家叫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写嘅叫做罪与罚，英文亦做 crime and punishment。所以个罪就系 crime，但系你去翻基督教嚟讲咧，那个罪叫sin， sin 就sin同 crime 有咩唔同？咁有排讲啦。 同埋原 罪同 罚， 罪同罚系对应咧，有一个罪一定系 crime。或者 guilt、 crime、 guilty、guilt 或者 crime 就唔係 sin。咁咩叫 sin 咧？呢個原罪又點嚟？從何而嚟咧？呢樣嘢又有排講。 有排講。 啊，呢個罪與罰係嘛？ 原罪有排講。 罪即係罪，應該講翻幾集啦，我覺得應該有罪嘅一二三，跟住再講誒罰咧，就應該再加埋就係咪？到底係人間嘅懲罰啊，定係 你再層次啲貼地啲講，明明有道德上嘅罪，有法律上嘅罪。有些人沒有犯罪，例如法官的判決是最公正最什麼，其實他是犯了道德罪，他說的說話的時候可能他那個是未受道德罪的審判，他就說喂明明犯了罪說法官判決無罪，他就說法官的判決是最公明的，我還任法律， 根據法律 那些人做的嘛，那個道德罪是天定的嘛， 道德罪， 道德罪 是不是真的沒有做過呢？是 你自己懲罰自己，不是由那個法庭來判你有沒有罪，我沒有罪，你自己問心無愧，法庭判你罪都不要緊的。 不過懲罰呢，我想莫過於那個如果有良知，那些人有良知發現自己做錯事或者大逆不道或者做些好，那種懲罰呢比坐監還慘，可以成世。即如果有良知，即是有些人沒有事，殺人放火，成世可以好安樂過，那些是另計。但如果你說， 你說得這句就是成世可不可以安樂過，你經常，即我們經常見到呢，經常有人是晚年 去自首的嘛。那到底是因為真的，即 有人說，那他因為他享受完之後，他突然間覺得現在他才來受懲罰，那他就兩邊都賺到咯。 我是覺得未必，即我覺得都是醒覺多一點。 見到最近新聞就會有人即在國內就有人被人落網就捉到， 就佢現行嘅一單案嚟嘅，但係佢就自己即刻供埋，佢話啊，其實我廿年前都殺咗一個人。係。咁呢個可能就係內心嘅煎熬啊！佢自己完全 過唔到個關啊！ 係啊，過 唔到。好，其實都好辛苦㗎呢啲，即係表面好似啊好好啊，好似吃喝玩樂咁，但係如果有良知嚇，有反省咧，呢、這個懲罰就一世添啊，仲慘啊！一啲情我罰佢好過啦，拉鬼去坐監，佢覺得自己啊少少都叫熟咗啲罪啊咁。 呢個係咪就同其實另外一個聽眾提嘅題目話報應嘅原因？ 嗯， 係咪怕報應咧？定係其實報應同呢個罪係唔應該混為一談啊？係咪就好似輝哥你頭先之前講嘅話，即係如果啲人係怕懲罰？而不去犯罪啊，而不去做壞事啊，依、這個就其實佢嗰個動機已經不良，應該係我哋應該唔應該係怕懲罰而去做善事，係應該即係應該係本身自己個動機就應該向善。 啊，呢、這個係啊，我覺得正正宗宗，如果即係跟孔子教育到啲人咧，應該就係你根本就唔好去諗。啲奇奇怪嘅嘢係嘛？應該係向善嘅，唔係應該話怕拉佢坐監，所以我唔偷嘢。其實根本偷嘢唔啱啊嘛，貪心就根本唔啱。應該要認識呢樣嘢，而咧知而要行喎，係嘛？成日一個藉口知而行難啊，做唔到做唔到咁，其實唔得嘅。其實應該就係知行合一去做係嘛？我知道呢樣嘢唔啱，唔好去做，去做將啲精力向善行咯。咁就應該。會正面好多， 因為講報應咧，唔係單純咁講報應咁簡單，但裏邊牽涉到一個問題，就話嗰啲人啊，相唔相信有來世？因為問題你唔相信有來世嘅話咧，你根本唔使驚報應嘅，因為好多而家以報應嗰啲法則講嘅，就不是不報，係時辰未到，即係話你將來。嗰、那個法則去到你來世嗰度，嗰、那個報應都係因果。現有啲咁，一啲叫現眼報，但問題係殺人 火 就金腰帶，咁即係問題就佢冇事啊。佢唔係話會有咩報應，有乜驚嘅？佢就算殺好多人，佢就問題就話佢如果只為一人嘅心靈只有一次，死後乜都冇噶啦，死體猶如燈滅。啊！咁就咁咩？有咩做咩事？我怕咩報應啫？我睇唔到自己都。但如果你相信有來世咧？咁你變咗你嗰個做事嘅諗法想法又唔同，即係會唔會你後世嘅子孫或者你自己將來嗰、那個再嗰個來世個投胎都會有好多嘅回報翻嚟咧？你就要諗過，所以你其實對你對嗰個生命嘅睇法係有個準則喺度嘅。你信唔信呢樣嘢？ 嗱，老師呢度咧，我成日都想揾機會請教你，就係呢個問題。我本身啊唔怕講，我信有來世嘅。但是呢這幾年經常向你請教呢，或者看多了書，我多了時間，我就發現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就算有來世都好，前世的事我們全部是沒有了的，那個記憶系統洗了的嘛，民間說有萬婆亭喝了茶會忘記一生的事，前世的事。我經常問一個問題，就是我是有來世沒錯了，但来世的时候我根本记不起前世的万玉轮，即是等于我今日的万玉轮，我根本不知道几十亿或者几千年几百年前的我是哪个，这里不是有一个甩勾的地方，是 吗？没甩勾，问题就是说你不知道那个对应法嘛，但你知道现在你一生人现在在这个社会做活了几十年，你所作的所為全部都是前世帶回翻嚟你個果報， 係 而家係果報嚟㗎。你而家問題，你坐喺呢個香港電台都係果報嚟。但係而家嘅做嘅嘢咧，亦都成為來世嘅因，有因，所以果即是因，因即是果。 呢個 咁你而家係果報嚟㗎，你而家果報嚟㗎。 我明白，但係。我下一世都唔記得咗我係 邊個嘅。但 係 你嗰啲， 我個痛苦根本又唔知道。 你枝枝節節做嘅嗰啲嘢，其實嗰啲係唔重要嘅，係你嗰個內心嗰、那個，即係嗰個善與惡嗰個係重要。再下一世係咪就係、飛哥係咪下一世其實係俾你一個機會喺一個平等嘅環境下，你點樣去救贖咧？ 不如我咁講，我今日去得罪人或者打劫咁樣，我知道聽日我會俾人拉去坐監。 啊，咁我知道听日有个痛苦嘛。咁听日我如果真系做咗呢样嘢，我唔够钱使，听日打劫拉咗我坐监，听日喺监狱个痛苦，我就会谂起啊，我喺广播室嗰日都明知讲嘅呢样唔好啊，点解自己又咁衰走去咧？咁呢度咪会令到我唔好做呢样嘢。但系如果下一世嘅时候，喂个痛苦下一世。跟現在呢個記憶系統完全甩咗嘅喎， 咁嗰啲我咪話嗰啲係枝節，同埋如果喺一個輪迴嘅呢個角度上面有雜性噶嘛，即係有你本身你可能未必你未必知道你當初點樣殺人放火打家劫舍，但係個雜性存在喺度，同埋你自己嗰個報應存在喺度，喺下一世一個。所謂比較平等啲嘅環境，你會唔會做翻同一個選擇咧？ 嗯， 你唔知噶，你總之知道咧，知道嗰個叫做有因果， 係 咁你變咗你個咩？而家唔係一因一果，係多因一果喎，有好多個因結成變咗個果嘅，點樣好似會計帳嗰個 balance sheet 咁樣喎？而且你問題你唔係話你下一世點啊？係咪冇唔下？通常我哋講一個人死咗，如果以佛家嘅講法係。是死了之後是做動物三次，第四次才做回人，要做三次畜生，然後你才做，不是說我下一世就做什麼人呢，做了什麼，沒那麼快脆，三次，通常投胎經講，入胎經講三次畜生，然後你才第四次才做回人，沒那麼快脆的，你不要想著我死了就可以投胎做什麼，什麼那麼快，你做三次畜生先。所以問題就不過你唔緊要啊！你呢啲唔使你，因為唔係你條數唔係你計噶嘛，你費事你啦，費事你。總之你知道係，總之你做衰嘢係有果報嘅。你而家問題，你病得辛苦嘅時候，你明白你其實你前世可能唔知做過啲乜嘢，你唔好理。總之你認命要接受，知道係其實係啊有個咁嘅因果存在啊。所以嗱，依個咧，阿曼良，除咗我哋講罪罰啊、報應之外咧，其實一個問題咪你都可以講下嘅，好有趣，叫做革新與革命。 嗯， 你點睇？ 革命啊，直情推翻曬佢啦，係嘛？革新就係 reform 佢啊，即係將某些嘢改變佢啦，可唔可以咁樣理解？ 你嗱，你有冇問題？嗰個革新革命咧，你要睇係邊一個範疇？ 嗯， 如果係政治上咁啊，簡單。即係政治革新、政治革命，有啲唔係噶嘛。譬如叫科學嘅革命，譬如愛因斯坦，佢改變咗人對時間嘅睇法。 嗯， 咁嗰個愛因斯坦成個相對論係同牛頓嗰種物理學嚟比較，係一個科學上嘅革命。 革命， 但嗰種樣嘢咧，唔係政治上，政治上嘅革命咧，通常就有流血。 嗯， 我哋講流血政變啊嘛，推翻一個政權，你一定要經過流血，咁嗰個叫革命。以前我哋講辛亥革命，佢一定要流血啦。戊戌變法本來就係革新啦， 革新一個 維新咯。 一個政府自己可能都會有幾次革新，係咪？但係革命就冇可能係咪？ 革命就要推翻所原有嘅既有嘅嘢，重新嚟過，即係叫做即係由頭嚟過啊！即係另起爐灶。但係革新咧就係保留有原有嘅嘢，然後再加以喺原有嘅嘢度咧再加以改良。我哋叫改良主義嘛，叫改良再加以變化，嗰個就叫革新。革新啊，冇推翻曬原有嘅嘢，革命就全部舊嘅嘢唔要曬， 重新 另起爐灶， 由零開始。 革命英文字就應該係 revolution 啦。 revolution 係。 Steve Jobs 好中意呢個字。 嗰個革新就係叫 reform。 好中意呢個字。咁當年其實蘋果喺俄羅斯落地嗰陣咧，就大家就為咗呢個字嗌咗好多交，因為翻譯嗰啲人就話啊，革命呢個字太過敏感啦喺俄羅斯，跟住我見到啲翻譯嗰啲團隊，大家就喺度嗌交，就翻翻去我哋之前嗰、那個世代嘅唔同啦，舊嗰年紀大少少嘅人就話，革命呢個字太敏感。但係年紀新，即係大概廿零歲嘅 creative director 就話唔好啊！而家我哋對呢個字一啲包袱都冇，係你啲老嘢先會覺得有包袱。呢個字都幾特別。 但係有時你咪由我哋做裝修啊，做各方面啲嘢，有時啲嘢咧真係話咧，你喺個原有嘅基礎上再嚟改變咧，改極都唔得嘅，舊有嘅毛病存在，一定要推倒重來。然後才有新的希望，所以革命不一定不好的。 所以而家你講我哋講民主咧，其實唔知道民主本身咧就係一個一啲都反對革命嘅。點解要搞民主啊？就唔想政權嘅更迭有流血。通過選舉，所以民主政制其實就是一個革新的想法，不是一個革命的想法。因為你要推倒重來，就一定要流血啊嘛。唔流血，不會有新的面貌出嚟。 印度教入邊有很多神，好似Shiva、濕婆啊，即係同埋啊 Kali 啊，佢哋就係毀滅之神啊嘛。 毀滅之神，然後先至會重生啊嘛。 浴火重生， 係咯。 啊、Brahma 就創造啦，呢、啊這個 Vishnu 就係管理啦、維護啊，咁啊。 不過就即係就算話政府即係政治上嘅革命咧，有陣時有好多嘢都夾唔曬嘅，係嘛？你係只係推倒一個政權啫，政權背後嘅嘢有啲理念性嘅嘢。 換湯不換藥， 係咯，換湯不換藥啫。呢、這個阿盧思光教授好似講過，佢話革咩命啫？朝朝嘅皇帝推翻，咪又行翻。舊嗰、那個，不過換咗班人，那個王朝換咗啫嘛，咁嗰、那個唔算咩革命嘅喎，咁。 咁你又可以翻翻去呢個矛盾論入邊啊，永遠都係喺矛盾之中，矛盾又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所以就。 我哋有個名詞而家流行嘅社會流行就唔用革命，但係都好有新意嘅，叫做。重新洗過牌，大洗牌， 大洗牌 啊！咁呢個咪就係呢個比革命嘅仲更加先進嘅洗過牌啊！ 咁新聞翻嚟咧，我哋繼續講。咁如果聽眾有興趣嘅咧，可以喺 Facebook 留言或者打電話入嚟，話俾我哋聽你想聽乜嘢啊！陣間見。 呼認為禁令明顯違反人道主義原則，聯合國大部分人道主義活動都是同非政府組織簽訂合約，預料相關工作將會嚴重受阻，將會同非政府組織磋商應對方法，並尋求同塔利班領導人會面，釐清有關命令。歐盟譴責塔利班的決定，正是評估對當地援助的影響，強調最關心的依然是阿富汗人民的福利、權利和自由。在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預測天晴乾燥，朝早清涼，吹和緩至清勁的東至東北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大致天晴和乾燥，早晚清涼，新界日夜溫差較大，本週後期天氣轉冷。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50%，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以令首先讲封路。较早前柴湾道有水管急收的，现在柴湾道去环翠道方向，近住圣公会柴湾圣米加勒小学的支路快线已经重开返。另外，为了配合在维园举行的公展会，今日下午是今日中午12点至到凌晨12点，东角道部分的洛克道和基利佐治街是会划为行人专用区，而铜锣湾一带也会因应人群和交通情况实施封路和改道安排。另外，在沙田的安莫街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下午4点，安莫街西行通往安心街的支路是会暂时封闭。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屯门公路黄珠路去龙门居、大榄隧道过了收费站去元朗和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消防处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有语音指示，任何人未学过都适用， AED 睇得到用得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自己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电动车是可以减少路边排放，而电厂过滤系统比汽油车更加好，所以电动车是比汽油车更加环保。 理工大学电机工程学系教授郑家荣： 电动车磁流应该不可以停止和逆转，所以现在我们需要做就是研究更环保和更高效能的电动车。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星星关注 香港家书。 将军澳隧道已经豁免收费了。 是啊，以后揸车过将军澳隧道就不用停低俾钱了。 现在那里仲实施紧临时交通安排，封闭部分行车线进行工程。 仲有啊，连接将军澳同东九龙的将军澳蓝田隧道都开通埋啦。揸车出入将军澳又多了个选择。 上运输署网页了解多啲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跨平台体育节目，港台体坛123。 今个星期全民运动3.3，有林静莉 Jenny 同埋体适能教练 Lawrence 赖清伟同大家一齐做运动。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在同日下昼4点半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仲可以上港台网页重温噶。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一呼一吸一息上传间，都有一种学想，学想真，学想善，更学想。 人追求美就好似呼吸咁，系一种本能。 电视节目《呼吸美学》第二季，主持人米哈， 我会邀请一班艺术工作者同大家欣赏下中外名画，倾下乜嘢叫做美。 《呼吸美学》第二季，今日下昼5点半，港台电视31。 第三節聖誕節的周日版廣東廣西，現在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在直播室有岑日飛、飛哥和萬玉倫和海林我。今天呢我們就講的是自由題，所以呢聽眾呢有興趣的話請打電話18723111，以及在 Facebook 可以留言我們廣東廣西之友，告訴我們聽你有什麼題目想聽。頭先咧，我哋就講得打電話。其實咧，而家咧通常打電話咧，我哋都係打用手機嚟打噶。咁其實手機咧，我哋有一個題目咧，就話手機的影響。手機嘅影響好大啊！其實手機係2009几年啊，九幾年開始由大哥大。 大哥大，水滸年代80几年開始啊。 跟住智能手機就 好貴啊！嗰陣時你知唔知啊？ 20000几蚊一個啊！ 點止啊？ 身份的象徵。 最初出3-4万一個啊，好厲害啊！ 我頭先喺度諗 周星馳嗰用嗰啲啊， 跟住我就諗起智能手機就大概2007年開始啦，即係可以碌下碌下。 依個革命性嘅改變手機就係蘋果嘅 Steve Jobs 咯。佢嘅野心就係要將一部手機變成一種行動嘅電腦啊嘛！你揸住手機咩都可以用啊嘛！而家咪係咯， 做到啦！ 即係唔係淨係打電話咁簡單？以前打電話嘅手機即係叫做行動電話，就變咗 mobile phone 咧，其實就好小兒科嘅啫。自從 Steve Jobs 將佢變咗做一種叫做電腦，上網各方面咧，呢個手機就變咗，然後就對應翻 呢、這個手機嘅影響係對應翻佛家嗰句説話，叫做咩？叫慈悲身禍害，方便就出下流。手機嘅唔好嘅地方影響就叫做方，佢係方便，方便就出下流。就係、是、呢個問題，人嘅劣根性咧，通常係向上流嘅，向下流嘅。所以人，所以佢個手機而家嘅特色係弊處多過好處。 係，就係、是、呢樣。你講向下流呢度咧，突然間諗起一個中文字嘅，叫墮落。 系， 呢個係物理嚟嘅，蘋果墮地墮落，自然墮。你好少話上反彈上升，好難，要用好多嘢。 人點解冇咁樣嘅自制性咧？點解現問題？你點解唔可以自己壓制下自己？唔係話你個手機唔好。點解你過緊馬路嘅時候，你都唔喺嗰度過馬路，望住個手機嚟過馬路咧？ 我成日喺度諗我舊老細呢個咁樣嘅，呢個一個咁樣嘅日本 Zen Buddhist 啊，一個佛教徒。對，如果佢而家仲在生嘅話，可能佢都會出嚟話唔好再用手機，應該每日應該限住時間，因為係我哋嘅。好像冇咗架，我哋唔帶銀包出街是完全冇問題 嘅。冇、啊、問題。 唔帶手機好像完全不自在。 啊，你講起海流啱啦。過去那八個月，如果冇咗手機啊，嘢都冇得食嘅，冇咗安心出行。 同埋好多人是很嬲的，如果那日找不到你咧，話你做咩？我唔記得咗帶 手 機。好像 個 手 機屬於他的，你唔帶手機。 點解你冇帶手機出街？我找咗你好多次了，係啊，呢、這個。 好嬲啊，係啊。 係啊，啊憤怒啊呢、這個。這個是一個我們現在 有人開始覺得是不是有些人開始 有一隻手機我見到很有趣的，就是他用回以前那種撥輪電話、 哦、 但是它是一個手機來的、 哦、 但是他就特意用回、以前那個撥輪、去用限住你可以在個手機上做到 的功能，就希望你可以限制你去對手機的沉迷。 嗯， 這個即係我覺得是依、這個，但係依樣嘢可能是本末倒置，因為我哋應該是去看看點樣有自制能力同埋節，即係去節制。 你的手機是一個工具，咁我哋永遠都要做工具的主人，不要做工具的奴隸。而家問題手機的影響咧，就話問題手機成為咗我哋成為手機的奴隸。 嗯， 所以人呢整個社會你見到到處都望到，喺地鐵上、馬路上各方面，好多人咧都變咗，因為個手機做咗喪屍。 嗯， 嚇、啊，即係喪屍嘅出現啦。佢冇咗自己啦，根本已經。 好多人行路跌親啦，撞到燈柱啦， 成日有啦。 或者行呢、這個購物中心咧，行直頭行入去個噴泉度啦，咁樣。 完全唔知啊！ 我、 哦、 你見過？ 撞錯， 我見過， 我都見過。 因為望住個手機， 係撞咧撞咗好彩嗰個柱咧有啲嘢包住。 佢仲望過習近平，望過李家超嚇， 嗰啲人唔睇手機，我諗老闆唔睇手機。 這個是話，即係如果有些人覺得是即係依個係你身份的象徵嚟噶嘛。如果你有你管家或者你係秘書幫你攞手機，依個身份的象徵。 不過咧，即係嗰個用手機啊，即係嗰個影響性咧，即係而家見到咧啲，譬如年青人啊，或者其好多人咧，唔係淨係年青啊，各階層咧，其實用手機都冇辦法噶啦，係嘛？即係大行其道啦。但係咧，個個一個唔～一個我看到一個不好的習慣點咧，你睇咪睇咯，譬如好似我哋而家咁擺喺張台上面咁樣，咪視線範圍睇，個個咧又驚俾人睇到啊，擺咗喺台下低睇，久而久之咧，一個唔好處係咩咧？個頸骨，我嗰日同一個跌打醫生傾。我話點解啲頸骨隨時好似咔咔咔咔咁咧？佢話你小心啊， 低頭一族， 低頭一族啊，個頸柱嗰度啊變形啊開始。 因為你個頭低一個一度咧，其實你對頸嗰、那個那個造成嘅壓力咧就低高幾倍。 啊！呢、這個你我諗你係專家啦，你係喺你面前班龍門虎。 唔係， 佢個鐵打醫生講俾我聽，佢話。佢話小心啊，所以得閒擰頭擰頸，油油地擰下好噶。如果唔係咧，咔咔咔咧。他說最弊是什麼呢？壓到神經呢，他就真的很難醫。 其實有一個很好的自我測試和改變頸部健康的方法，就是很慢但很大幅度地去轉自己的頸、但是要很慢、我說是一秒鐘轉都不夠一度這樣。 哇， 但是你很大幅度呢，你想像你的耳朵是可以貼到你自己的膊頭， 跟住你慢慢你個頭係可以貼到個背脊，好慢好慢好慢咁樣龜速咁樣去轉個頭。你會發覺，如果你個頸部係有問題嘅話，你其實好難轉到個頭， 過不到過 去，你會覺得好多地方都好痛。但係慢慢轉，慢慢轉咧，你每日做每邊做一次咧。由好開頭好差，因為你話咩耳仔點可能貼到個膊頭，係冇可能。但係你慢慢，你可能個頭側到可能 0.1 度都好，但係最緊要慢。快係冇用嘅，快你即係你唔可以去軟化同埋康復一啲好細嘅嗰啲肌肉，因為係嗰啲好我哋頸好複雜嘅，頸有嗰啲細嘅肌肉叫 scalene 嗰啲肌肉嘅，你要慢慢等佢慢慢康復翻。 如果你正話個教我哋咁做咧，做到真係我即時感覺到應該幾好喎，因為咧亦都放鬆埋個人。 是啊， 系嘛，精神上都会好，即系静下啦，系嘛，起码都唔好太过紧张，几样一齐帮到。 如果你可以好慢咁样去有落， 嗰、 那 个龟速一秒钟做一度啊， 系啊，慢慢 一秒一度就 OK 嘅，都 OK 嘅，坐喺度静静地。 我有时候喺堂度教学生噶，试过系半个小时做两边咯，每边做一次咯、半个小时。大概15分鐘做一個，轉右邊，跟住15分鐘轉左邊。 咁佢哋個反應點咧？即係覺得有冇效咧？ 誒，做完之後，其實一個小時 喎，照計 一個小時嘅堂就半個小時係轉頸，半個小時係瞓著咗。 哦，瞓著冇？ 係啊， 好嘢嚟喎！ 係啊，會改善睡眠啊，改善好多因為你一路做一路深呼吸，其實可以改善到好多嘅身體嘅問題啊。轉條頸係好唔錯啊，係 相當好。所以用手機咧，唔係唔用得，不過小心啲用啦。眼睛都唔好噶，如果成日對住咧，都好傷噶。 一定啦、啊。我聽過南懷瑾講過一個都幾得意啊。佢話你其實睇嘢咧，唔應該係你去睇嗰樣嘢，而係嗰樣嘢應該嚟到你面前俾你睇。我覺得幾得意啊！飛哥有冇聽過呢個講法？好似係一個佛家嘅講法即係我哋太過中意用自己個眼睛啊。因為另外一個題目咧，我都覺得幾得意啊！我覺得想兩位參考一下請教一下大家。呢、這個題目叫落葉歸根。呢、這個題目好似好有詩意啊！ 係啊，落葉歸根，我諗啊，請教一下老師啦，要、我一諗就諗起物極必反老子嗰、那個嗰、那個思想啊。是吧老子教我哋即系物极必反系嘛？或者 物极必反同落叶归根， 都系一样啊，都系反啊嘛。你始终要落去、都要归根个原本嘛，老师系嘛？ 系 嘛？ 有部电影内边国内嘅电影我睇过就叫做落叶归根 咯。哦，系咩？ 系啊，即系好出名嘅电影就讲点样啊？佢哋嗰个习俗噶，嗰、那个家嘅习俗就话人喺外边死咗。他要孭翻條屍翻去，即係千山萬水都要孭翻條屍翻去個地方，原來個鄉下度葬。 嗰個係一種好似中國獨有嘅巫術咁樣。 係，佢要去嗰度過，這個就落葉歸根。 以前好似有好多殭屍片入邊就攞嚟做一啲咁嘅噱頭，但係係真實有咁樣樣嘅。 佢以前咧講起呢樣嘢，講生死嘅問題，我哋可以講下，譬如話。東華義莊在香港有一間義莊叫東華義莊，距離而家我諗都有七八十年，甚至一百年，就愛嚟咧啲以前啲人咧過咗身之後咧要翻鄉下葬啊，咁啊多數都係廣東省去嘅，即係啲鄉下，譬如喺新會啊、廣東啊咁嗰啲地方咧，咁啊因為以前啲交通唔方便啊嘛，係嘛船又有船期又有戰亂咁好多就要。未發運到翻去之前要停喺嗰度，咁就停咗喺中華義莊，停喺東華義莊。咁有啲咧一停咧，而家擺咗喺度已經幾十年，甚至成百年啦。我諗，或者啲後人已經經過幾多次戰亂啦，係嘛？我哋亞洲地區係嘛？香港地區係嘛？咁啊，有啲可能啲後人已經去咗外國或者遺忘咗，但係仲停咗喺嗰度。咁嗰啲係有，咁嗰啲殭屍片嗰啲呢以前呢就話隱屍啊，隱屍啲殭屍咁樣啊做戲啫。 其實就是革命黨的時候借這些東西運一些軍火物資走 哦、 啊、都有 嗯 即所以這些也都很多即即民間那些道術啊或者這樣都有的 不是、就是、不只是這個人類是有落葉歸根的思想動物都有所以我們中國傳統裡有個說法這個楚辭裡面提到的叫做狐死就必守幼狐狸死了那些要、嗯、都要落葉歸根的不一定是人、 哦、 是啊即是動物都會有取這個取向的問題就、嗯、所以我們落葉歸根你去到不一定說到肮臟啊什麼成你去到現在問題你說術數裡面說姓名學姓名學呢你都要落葉歸根，點解？因為你可以改名，但唔可以改姓。 嗯、 你嘅姓就係你嘅根嚟嘅。 嗯， 啊，呢、這個係啊，萬玉良，你就話你嗰個根咧就係姓萬嘅。係、啊 嗯， 你可以萬乜乜去改，但係唔可以改個萬姓。係，啊，依、這個就係嗰、那個你要追查到你嘅祖宗啊，就係你嘅根嚟嘅啦。 嗰、那個根， 你個 DNA 嘅嗰度，我都唔喐得嘅。全部都係。 你頭先講講啲狐狸死咗都要翻嗰個穴嗰度啊嘛。另一種動物我曾經聽過就話大笨象都係喎，大笨象臨死咧要翻去睇下自己個牙個象牙，咁如果發覺俾人偷咗唔見咗咧就發癲，即係臨死都發癲。 哦，有啲咁樣樣噶。 聽我睇過，咁佢話佢會發癲，發癲之餘點咧？其他象都會幫佢一齊去揾，咁一齊好似成隊喪屍發癲咁咧，成條村可以踩平。所以有啲人咧嗰陣時偷象牙就話咧。要呃啲大笨象咩？做翻一啲假嘅擺喺度，俾佢睇。呢啲而家唔知仲有冇啦。而家亦都咁瘦啦，係嘛象牙？ 嗯。 所以你講嘅落葉歸根咧，其實仲有個現實意義咧。你如果重視落葉歸根咧，你就唔會移民嘅，因為你移民其實就離開咗你嗰個根啊嘛。 嗯、 你的根不在外國你不在根不在英國不在美國什麼各方面問題是你移民了你說想移民去那裡問題你就會發現了一個問題就是落葉歸根就是是不是說你不想做英國人不想做美國人是人家根本不承認你你不當你是自己人萬玉良在過英國很久 他 們會不會當你是英國人呢沒有沒 有的他其實英國人是很有趣的你看看香港那百多年的統治咁啊，即係都做咗咁耐啦，係咪有咁美國幾十年咧？香港俾咗啲法治香港啊，教曉我哋啲貿易啊，咁好多人都仲係好懷念英國人。但大家有冇忘？即係大家有冇察覺到一樣嘢？就喺我哋個殖民地教育嗰度咧，情願教中史喎，冇教一科英國歷史喎。講英國歷史佢唔係冇，唔係喺世界歷史裏邊講咯，西史嗰度講咯。但會唔會開一 西史 係 重視嗰法國大革命啊？唔係 法國大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 係冇錯啦。 我哋考會考嘅時候就 唔係教 英國 係啦。 你譬如話維多利亞一路數到愛德華八世退位啊嗰啲咁，完全教科書幾時有 冇啊？中國教學冇講亨利八世噶。 嚇！反為我讀中學七十年代嘅時候，中一至中三。必修中史，由先秦一路讀到我哋讀到幾多？1949革命就係咁多啦。 嗯， 所以佢冇諗過，即係話要 當你係佢哋自己人， 即係 adoption 冇諗 adopt 你去當自己人，佢冇嘅喎。嚇，咁又係落葉歸根。我珍惜有朋友就唔喺英國，好彩喺其他地區喺美國啊，生活咗40多年，落葉歸根啊，都要。 以前好多金山阿伯就一定要翻嚟自己屋企噶嘛， 系咁嗰阵时嗰啲目标唔同啊嘛，嗰阵时譬如嗰啲目标穷得要死，卖猪仔去金山去边度搵一世钱，佢哋知嘅挨20年，我就要过老关田。 你变咗咁讲法，你就话变咗嗰个地方本身其实冇佢自己本身嘅祖先嗰种特色喺度传播嘅个根枝叶蔓延嘅。你譬如话美国。而唔係 OK， 因為佢本身就有一個 melting pot， 係各種唔同嘅人嘛，以歐洲唔同嘅人種去過嗰度，然後就喺嗰度咧就成為佢嘅根。但有啲咧係自嘅勢嚟，就佢唔會吸納你做佢自己人。譬如話日本， 啊、 日本人你話佢可以俾你做居住權，但你認為佢同佢嗰個一個血統一樣，佢唔制嘅，佢就係真係純嘅，佢要純日本人嘅。 佢唔 係 好歡迎， 唔歡迎添啊！ 唔歡迎。 系嘛？ 即系你，佢唔会鼓励嘅，起码都。 系啦， 你有冇见过鼓励？冇。 但系呢个问题系我哋自己 自身的問題啊，定係個環境的問題？好多即係以前會講嘅就係話啊，你到你年紀大咗咧，你就好想翻去自己的故鄉。但是即係我自己就喺度想，好像我哋而家新的年輕人，我哋嘅故鄉可能就喺互聯網上面，咁所以呢個落葉歸根嘅呢個感覺，如果係真係只喺我哋只係講緊意識形態嘅話，咁可能對於我哋網絡新世代嘅人，可能就冇咁 會啊！即係我哋同啲朋友傾嘅偈都係啦，以前細個都仲講一句説話叫翻鄉下啊嘛，而家仲邊有翻鄉下？鄉下咪香港咯， 我個祠堂就拆咗啦。 喺嗰邊啊嘛，你自己嘅故鄉。 香港自己故鄉啊， 你呢度土生土長啊嘛。 我唔知你上海人好、潮州人好咩好，已經幾十年喺香港啦。咁佢哋追溯祖先，梗係知道自己喺邊度嚟嘅。但你話你問到佢故鄉喎，佢翻鄉下，鄉下啲人都唔見曬啦，係嘛？都嚟曬香港啦，咁仲邊有鄉下啫？就是、香港就變鄉下。 同埋到底故鄉係你細個嗰陣，即係幾多歲喺嗰度生長、叫做故鄉咧？好多人話其實，譬如話你其實你嘅青春期，你嘅 teenager， 你生長嘅時期對你嘅影響係最大嘅。我嘅 teenager 就係喺英國生長。長大的，咁到底嗰個係咪我的故鄉咧？定我一啲嗰度喺英國冇乜歸屬感嘅，咁啊，所以但係到底邊度先至係？但係你見我去睇好多時嗰陣睇新聞啊嗰啲，我見到有喺嗰度對我嘅影響同埋係對我個影子，所以好難講話到底乜嘢先至係，尤其是新嘅世代，大部分時間。用在電腦前面，用在互聯網上面，到底哪個才是他的故鄉 呢？你見了你有一件事有趣，就是你說落葉歸根，因為你有個鄉下過那裡出來，但去到某些地方落葉歸根的想法變了另一個話題，就其實都可以說的，叫身份認同。 這 個就是落葉歸根的變相，即是你認同什麼身份。你現在問題，你說你香港譬如最近啱過身嘅作家西西咧，佢有本小説咪叫《浮城》咯，又講香港個浮城就係香港根本係一個冇根嘅地方，好似一種懸浮嘅城市。佢變咗係永遠喺摸索緊嗰個身份認同嗰個咁樣嘅嗰個價值觀嗰度裏邊講香港人，而家都係未解決個問題。香港人會當自己係真嘅個君喺中國㗎。因為他在香港大嘛，所以他是一個浮城嚟，整個香港本身，他裏面有很多價值各方面，但是一個懸浮的城市。 即是呢，我又突然間有兩隻英文字來了我腦，一個叫 adoption， 一個 adaptation。我們一個人要 adapt to the environment， 是但是都要個主宰那個地方 adopt 我們這個認同感好緊要。 翻嚟我哋新聞翻嚟繼續講啊，電話18723111，我哋翻嚟繼續傾。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话：中美共同利益在新形势之下不是减少，而是更多。渲染竞争有百弊而无一利，寻求合作是必须而不是选择。王毅在一个研讨会上面话：面对美方执意对华围堵打压挑衅，致使中美关系陷入严重困难，中方采取坚决行动，反制强权霸凌，同时开诚布公沟通，指明正确方向。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在巴厘岛举行三年以来中美元首首次面对面会晤，划出中方底线红线， 強調應該摒棄零和博弈思維，推動中美關係重回健康穩定發展正軌。王毅說拜登再次重申四不一無二的承諾，美方不支持兩國中國或者一中一台，不尋求將台灣問題作為工具壓制中國，美方都無意尋求與中國脫歐，無意阻撓中國的經濟發展，無意圍堵中國。王毅強調，中方敦促美方信守承諾，停止對華壓制打壓，停止干涉中國內政，停止損害中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Mira 演唱會事故之中受重傷的舞蹈員李啟賢，他的爸爸李盛林在本台節目《舊日的足跡》說，醫生曾經診斷個仔有 95% 的機會不能夠完全康復，但是自己看剩低的 5%， 認為有很多事醫生和科學數據不能夠解釋，相信會有神蹟。又說個仔入手術室之前，醫院安排家人透過视像见面鼓励他，其后医生亦都曾经向家人说，李启贤事发之后没有喊过或者怨天尤人，镇定地配合医生的指示。中国足协公布今年8月7号广东省第16届运动会一场足球比赛被指涉及造假的调查结果，那项男子粤 A 组决赛广州市以5-3击败清远市获得冠军。足協的調查說，廣州市足球協會主席謝志光、恒大足球學校校長黃亞軍、副校長和球員管理部主任、清遠市足球代表隊主教練和助教等人存在操控比賽，嚴重違背體育道德，敗壞行業風氣，對中國足球形象造成惡劣的影響。中国足协决定谢志光等六人终身禁赛，暂停广州市足协的中国足协会员资格两年。中足协重申以零容忍的态度严厉打击这一类事件，坚决找好赛风赛纪的管理工作，净化赛场风气。法国巴黎警方继续调查库尔德社区星期五发生的枪击案，69岁疑犯因为健康原因被转移到精神病院。据报疑犯早前向警方说自己是一个仇恨外国人的种族主义者。巴黎連續兩日有庫爾德人上街示威，同警方爆發衝突。數以百計的庫爾德人星期六在共和廣場聚集，悼念槍擊案之中的三個死者。有示威者在離開的時候向警員掉雜物，亦都有人焚燒雜物和推倒汽車。警方施放催淚氣體驅散，拉了11個人，大約30人受輕傷。庫爾德社區領袖和巴黎警察局长开会，要求当局为库尔德人提供更多的保护。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朝早清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天气转冷。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49%，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宝宝先同大家跟进一啲圣诞节嘅特别安排。喺港岛区，中环至半山自动扶手电梯嘅服务时间会延长至到去凌晨一点钟。而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油麻地系有中九龙干线工程，新田地街介乎金粟街同埋炮台街之间嘅一段会暂时封闭噶，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情况，依家各区隧道嘅出入口大致畅顺。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腾龙台去西贡、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大榄隧道过咗收费站去元朗，同埋尖山隧道入口方向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消费券越用越就手，买得更爽手。消费券八月七号起分期发放，拣咗八达通嘅，嘟一声就攞到。其他储值支付工具嘅，就可以喺手机应用程式度用，可以去本地商户买嘢、食嘢或者使用服务，门市同网店都用到。记住留意有效日期同余额，咪过期唔用啊！齐齐加码消费，全力带旺经济。上消费券网站睇下啦。 人系冇办法触及神嘅，因为神太过庞大啊！你唔可以见到样，亦都唔可以读佢个名字。 天使相对于魔鬼，好涉及西方文明嗰种二分啊，但一定有正邪对决。 工程学上面成日有个讲法噶嘛，即系当一样嘢你唔理解佢点解可以发生嘅时候，其实佢就同魔法冇乜分别噶嘛。 星期日晚深夜十二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失眠。 老细，2023年2月23号就是电话卡实名登记的限期了，还未登记的之后就用不到了。除了个人用户，企业用户都要登记，我们公司都用不少太空卡的。 好易啫，记得准备好商业或分行登记证和指定负责人的个人资料，透过电信商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或者去所属的电信商门市就有人帮你登记了。上咗台就唔使再登记㗎喇。 收到，我依家就即刻去登记。 有咩唔明可以搵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或者上通讯办网页睇睇呀。 CIBS 第38季节目《运动场下的人》。 乜嘢系运动场下的人啊？ 教练啦、啊，工作人员啦、啊，其实运动员喺运动场上咧攞到一个好嘅成绩咧，背后咧 涉及好多人， 涉及好多好多人 嘅。咁我哋就系想喺呢个节目度带出成就一项运动唔系咁简单咯，更加了解啊一啲默默付出嘅人啦。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气温一度一度上，现在已经18度了，湿度 52%， 但是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仍然生效的，那还很干，大家喝多点水。那今天广东广西最后一节，我们今天是自由题。那我就看着呢，阿飞哥啊，马玉伦，我看到这么多题目里面呢，我自己呢有一个题目呢，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挺有兴趣，因为我用得很差就是筷子啊，几乎用筷子是夹不到嘢食咁滞嘅。筷子是一个很奇怪的工具，我觉得咧细个嗰阵好讨厌呢样嘢，因为我觉得很难用。但是大个咧，我又觉得哇，呢、這个真是中国人的智慧，因为佢是真系一个很优雅。如果你用得好的話，是一個很優雅的餐具，而且它是會教識你怎樣有耐性，你不要那麼心急地去吃一樣東西。我覺得這個其實小小的兩支棍已經隱藏著我們中國人的文化和哲學。 因為你說筷子呢，筷子有什麼出奇呢？但問題就是外國人就不知道中國人發明這個筷子呢，表面上它是用那個所謂叫鉬鋼原理，物理學上的，但是有兩位的物理學家的攞諾貝爾獎的，一個是李政道，一個是楊振寧，都有專門講筷子的篇章，是啊，所以你說，咦，那就將筷子的學問提升了，因為他們兩個都攞諾貝爾物理學獎，那他們都是講筷子的奧妙和筷子的 高超的技術，不淨止係淨係喺物理學上發揮，很多地方你都可以有聯想嘅。兩根筷子的神奇魅力啊，所以其實筷子是可以值得講嘅，筷子的學問啊。 我覺得中國人的文化就是咁樣。 佢個刀叉嗰個原理啊，因為你問題你用刀叉咧，其實好原始嘅，冇文化嘅，係嘛？用刀嚟借嗰方面去叉嗰邊， 即係好似攞個鴨叉咁出嚟嚇一樣。 啊，你嗰度有文化性嘅嘢喺度嘅，點樣用通過一個技術藝術啊？筷子是藝術，筷子 變成我們亞洲地區變成叫筷子文化 Chopstick culture， 整個亞洲地區都廣泛用筷子，不少人用的。其實 中國人很多文化都是這樣，小時候是有個小孩子的角度來看，你小孩子一定沒有耐性，你覺得為什麼我們要坐一些這麼硬的椅子呢？背脊要挺到咁直，跟住點解我哋要飲茶咧？啊，飲可樂幾好咧？係咪嚇？即係啲咁熱嘅水，我仲要慢慢等佢，而且又唔好飲又唔甜。啊，筷子又得兩支棍，我又夾都夾唔到，我不如用手啦。但係好多嘢大咗，你就覺得啊，中國人嘅文化有佢嘅道理。 你而家啲伊斯蘭教嗰啲，而家我認識嗰啲好多印佣啊，佢哋仍然都係用手， 用手揦 食揦飯啊。 跟住印度嗰邊啊。 是啊，他們伊斯蘭文化都是用手的，都用手的，很多印傭都是用手吃。 印尼他本身 他筷子呢，你不要看到他其實是異源文化，異源文化裡面就涉及到由筷子你講到陰陽。 哦， 兩根筷子不是平起平坐，有陽有陰的，誰是陽誰是陰，這裡又有排講的，是吧？ 有陰陽， 有雞陰陽啊，你問不兩樣，兩隻是誰，向上張，我向後縮，一個輔助性的，兩個啊，有主動有被動的， 是吧？還有尖頭和圓頭， 是啊，還有你還有筷子，你講到再去講到歷史，你現在很多人都不明白，現在個個都有寒風，為什麼韓國人的筷子是 平的， 金屬做特別重的， 是 吧？他們的筷子來源是怎樣的？日本筷子和韓國筷子、中國筷子不同地方，有些筷子這麼長的技術，是吧？各方面，還有你的揸筷子的方式， 是 怎樣揸法，其實都是 揸法 很多學問的，所以 揸筷子揸法很多都 我就覺得我是個揸法有問題，係啊，所以先至係啊夾好多嘢夾唔到，我覺得我對自己嘅 個腕力嘅用法各方面都好多嘢講嘅筷子嘅 腕力啊，練腕力 唔係淨係咩各方面， 仲有要食飯講禮貌啊嘛，我哋係咪你唔可以飛象過河啊嘛，一夾咗人哋對面嗰啲又唔得。 同埋筷子食嗰陣要擺喺邊度咧？如果你擺喺 我哋嗱香港，我哋去茶樓啊、酒樓飲茶啊、食飯啊咁樣咧，啲筷子梗係咧有個筷子阻俾你咧，啲筷子就直放噶嘛。日本人就橫放嘅，但我又唔知點解佢哋橫放，但係佢啲日本人講翻我聽，佢話一睇你哋就係香港人啦，去到食嘢，你哋對筷子咧不其然直放嘅。日本人吃完都是打橫放，拎起又是橫的，他一分就分到了。我望多幾下，咦，真係喎，日本餐廳全部是橫放的。 日本和中國的依個文化咧，其實佢有佢自己的關聯性，但又有少少中間有少少不同。 有 譬如日本吃飯之前，佢會話いただきます噶，佢會話即係開飯嗰個講法，呢樣嘢其實好似係中國嗰度嚟嘅。 中國係 啊， 中國 佢話將個飯舉高喺個頭度嘅個禮節嚟嘅，但係我哋中國而家又冇咗呢樣嘢。 中國人都冇咁咧。我以前有一個長輩，都過咗身好多年嘅長輩，佢就拜道教嘅，咁佢哋食飯就每次都要舉高，舉高好似就係多謝上天咁樣，就有呢樣嘢。咁我俾我嘅印象咧，如果你咁講咧，就好似係佢哋宗教所需要。但譬如民間食飯，我哋去朋友屋企都唔會啊嘛。 但係我睇有人講就話，古代其實我哋喺中國食飯係有呢樣嘢。 謝天啊！ 係啊， 一個感恩嘅做法嚟嘅，應該係。 同埋有個聽眾咧舉咗一個好奇怪嘅題目嘅，就好多人都忽略咗啊，叫做阿修羅。 哦，阿修羅， 阿修羅咧，你譬如話你講六道輪迴嘅其中一道叫阿修羅道，佢又唔係天人， 嗱，柯修羅咧，其實你唔係淨係講柯修羅問題，柯修羅依個六道裏邊嘅其中一道柯修羅道，佢有個特點嘅，就係柯修羅道裏邊嘅人咧，個特色就係親心特別重。其實講柯修羅就係講貪親痴裏邊嘅親 親， 依個親心所引發嗰種咁樣嘅罪惡啊，各方面咧，同埋引起嗰種好多不善嘅嘢咧，從個親心起嘅。同埋柯修羅道有個特色嘅，柯修羅道裏邊咧係好多美女嘅，所以你見到靚女咧，好可能佢嘅前世就柯修羅。同埋靚女通常亦都係我親心，其實其中親心嘅特色，另一其中之一咧就係妒忌心，真恨心、妒忌心呢啲都係同親心有關嘅，所以你見啲靚女咧，那個妒忌心就特別重嘅。親心可以引起殺人啊、放火嗰方面啲親心過嚟起嘅仇殺。你講親心柯修羅，其實佛教裏邊個我哋講貪嗔痴就三毒啦，其實有五毒係貪嗔痴慢疑啊。另一樣嘢咧又好容易惑犯嘅，又好值得講，不過聽眾冇睇，叫做有人講驕傲啊嘛，驕傲就係我哋叫慢心。 慢心， 係 慢心，係嘛？ 不過老師你正話講咧。講個三毒貪嗔痴咧，我個人嘅經歷嚟講咧，即係向善行，要修心養性啊咁行咧。貪嗔痴咧，我覺得係最親係比較難搞， 係嘛？ 對我自己嚟講， 哦， 係自己經驗到嘅，親係比較難搞。貪咧一路可以禁欲啦，可以減啦，可以咩啦？痴咁你清醒啲啊，咁一路提醒住。親咧係隨時嚟嘅。我自己的經歷啊，我不知道其他朋友怎樣啦。但係親咧，即係你嗰種憤怒啊、嫉妒啊，突然間無名火起三千丈咁，點解咧？咁你個情緒變化啊嘛。嗰個我覺得係難搞啲，遲啲再向你請教多啲。 柯修羅道其實我覺得好好奇怪嘅，因為開頭你會睇會覺得啊，可能佢係一個比較高級一啲嘅境界，但係又好似佢有好多好好特別嘅，好似比較原始一啲嘅狀況，所以就覺得啊，可以柯修羅道，因為開頭有啲人會解釋啊，其實柯修羅咪有少少似天使啊，比較佢係可能比人間道更加進級嘅一個階級一個境界咁樣，但係你細睇又覺得好似唔係咁樣。所以就會覺得，即係我自己就會覺得比較特別嘅一個題目， 係啊，比較特別。 仲有一個題目咧，就係有聽眾提出就係情理法，係咪 啊？係啊，情理法。 情理法呢個又係同其實同修道都其實都有一定程度嘅關係啊。即係人間不外乎情理同法。 咁、我哋平時都講啦，合情合理啊嘛，係嘛？即係平時人就講合情合理，其實咧喺香港社會嚟講咧，已經係個法咧普遍認同咗，你要守法係嘛？我哋知啊，即係呢個我諗香港教育得幾好，或者個法治精神都唔錯。但係一般我哋都講係咪合情合理啊？係嘛？呢緊啊唔合情唔合理喎，唔合理喎，打橫嚟喎咁，即係。講嗰兩樣，咁法就其實好重要嘅。 依個要揾阿陳湛永講。 係啊， 呢啲法官判案嘅時候，佢咪通常會減刑嘅。 係 考慮到你嘅背景，考慮到你有冇認錯， 個悔意， 咁佢咪有考慮情理嘅問題咯。唔係淨係純粹最高刑罰判幾多，但係佢問題佢減刑幾多，係咪輕判？咁裏邊咧就考慮到個情同理嘅問題。因為法律不外乎人情，就喺嗰度出嚟，就以法為主。但係問題喺裏邊仲話着量、着刑裏邊， 着情、 着理，嗰裏面咧就講情理嘅問題。依個就係法官判案嘅一個基準。中國人好重視依樣嘢㗎，法律不外乎人情， 情緊要啦。中國人 係 倫理啊，情緊要。咁你西方就理。啊！尋根問底係嘛？科學精神都係 理 同 法係啦。 咁兩者之間點取捨咧？咁係嘛？有陣時即係做嘢日常，我哋好緊要嘅嚇、法又係。 同埋有個聽眾講啊，個好特別嘅題目叫激情啊。英文叫 passion。激情同熱情又唔同喎、有熱情同有激情，但係問題佢括住咧講激情係講藝術發展。所有藝術家必須有激情嘅，但係問題唔一定藝術家， 譬如耶穌嗰出戲啊， 嗯， 我哋叫做受難曲，叫做 Passion。大寫的 passion、 嗯、 就是講耶穌那種咁樣嘅宗教的熱誠，就是一種激情嚟， 一種激情 啊，唔一定是藝術嘅， 係係 個激情，激情是可以引發創意的， 嗯， 嗰、 嗯、 種即係廢枕忘餐嗰種咁樣嘅嗰種力量， 即係一種動力嚟嘅， 係動力嚟嘅， 係嘛？即係令你去神往或者入迷啊。啊！專注啊，去擺好多心機落去、啊。 但係好危險嘅、啊，都可以。 係啊， 過咗火好危險。 同埋、啊、對身對健康絕對影響，廢枕忘餐。 係啊， 係 啊, 啊, 啊, 啊。所以好多藝術家好有激情嘅藝術家，一係就身體。 你冇激情啊，冇藝術過，有時就係藝術係創 作。你太平淡冇嘢睇啊嘛。 係啊， 太平淡冇嘢睇，一定要有啲火花出。嗰啲火花，即係咁啲打鐵工匠咁要打落去先有得出啊嘛。如果唔係你太平淡嘅，冇嘢睇嘅，係冇嘢睇嘅。尤其是藝術係冇嘢睇嘅，要即係、就是、要有時就係有啲嘢外物激起佢諗下，激起佢個情感，佢即刻嚟，咁就會出到個藝術作品出嚟啦，係嘛？嗰陣時啊，講起藝術就係啦，阿張大千臨死啊，就做咗一張巨著，而家喺台北故宮博物院收藏嘅。睇先，我想有十尺高啊，成十几二十尺阔嘅。咁嗰张画咧就叫《庐山图》。咁呢个系一个激情嚟嘅。点解激情呢？就系、是、一个日本嘅华侨，同佢好熟、好好朋友嘅华侨，就即系同佢倾偈啊，拜候佢。咁当然好熟咧。无形中好似笑佢咁。啊，大千老，你咁老啦，啊，身体咁啦，我谂啊，俾张我个饭店开张，搵你写张大画，你得唔得啊？咁。呢句説話，張大千即刻彈起我，點解唔得？你要幾大張咁？咁嗰個人咪開價咯。我張畫係擺成埲牆咁樣嘅。張大千話得，你同我訂張券翻嚟，咁特製一張券俾佢，特製一個書房書架俾佢寫。咁嗰張畫據説都寫咗年幾嘅。咁啊，張大千臨晚年就個肺又唔好啊，心臟唔好啊，即係好多病痛啦，八十三歲死啊嘛。咁啊，臨尾寫咗呢幅畫出嚟。咁又比較吊鬼喎，佢寫完曬，其實張畫完成嘅，咁啊簽提曬詩喺度，冇簽名，專登唔簽，咁啊台北已經要幫佢開個展覽啦，咁佢自己親臨去睇喎，佢唔肯簽名，咁啊傳説話咧唔係唔肯，即係唔簽，傳説就話咧你冇得批評佢。呢張係未完成嘅佳作， 哦、 但係完成咗又得喎，因為有曬詩。啊！齊曬睇落去根本就一張超凡嘅作品， 嗯， 啊，就是、激情嚟噶，係啊，激佢啊，一激佢彈起就去。 激情可以講啊，仲有一個題目啊，其實都好多嘢講嘅。誒，依、這個聽眾提水啊， 哦， 諗起李小龍嘅名句 ，Be water 嚇、啊，要做水啊。孟子都講過觀水有術， 係 老子講咩逝者如斯夫，不捨昼夜啊，講水。 嗯， 水點解孔子又講？仁者拗山，智者拗水啊！點解係水啊？同智者有關咧？誒、嗰個智水係好靈活嘅，但係水能 會喐， 水又好危險嘅。水能覆舟，水能載舟。所以《易經》裏邊有四大難卦啦，裏邊都有水啊個坎卦喺裏邊。水險係最危險。 水險 係咪水險？ 啊，所以最大嘅問題就係水，唔係火。水嘅危險仲大過火，係嘛？你睇海嘯。 嗯、 水又好無處不在， 無處不在 水又有問題，即上善若水啊！這個問題就話依個老子係最崇尚水嘅，係、話能夠水可以能夠點樣啊？可以能夠即係話係持平天下之至堅至清， 嗯， 佢又可以能夠啊，可以好柔弱，但係可以好強壯。 佢五行裏邊，你金木水火土水好緊要啦， 係 咁、而且係咪得佢一樣嘢咧？可變氣體，可變固體，可變液體啦。H2O 係嘛？可以變，冇第二樣嘢㗎啦。 水係好有趣的， 即係可以講還原得翻喎。 同埋近年嚟，佢算係一個珍貴資源啊，因為好多國家都開始覺得佢自己缺水。 係。 同埋其實好多人話中國咧其實好聰明嘅，因為喺過去嗰二十年咧，佢買好多糧食，喺譬如喺巴西啊，喺好多國家買糧食。 其實買糧食他就慳了他自己的水，沒有去種這些糧食、哦、所以某種程度上其實中國是在其他國家去買水、嗯、去慳了自己的水。 中國嚴格說自己如果計是不夠水用的、 嗯、 是不夠水用的，所以他 很多國家都不夠水用、 啊、要那你十幾億人口嘛，那中國山區多、嗯、那他向是不是向東流啊，咁啊變咗水源應該係西藏上邊嘅， 嗯 啊， 所以你嘅地球資源咧，你話你啲科學家不停諗多咁多方法，為要上太空去火星各方面，用咗咁多錢投資喺外太空。如果你能夠諗到一個方法，用一種平嘅方法，令到海水可以化碳，話人類就發啦已經。 嗯， 而家你問題咁多海洋含唔含鹹水啊？你問題你邊 飲得 鹹水 啊？ 係貴啊嘛， 海水化淡出嚟嘅水一來又貴，二來都係怪怪地嘅個味，沖涼你都會覺得有少少黐粒粒咁樣。我覺得就即係依個係一個好嘅題目嚟嘅，點樣樣 暫時未搞掂啊？ 你咪好過上太空啊？搞掂地球先啦， 係咯。 是 太空沒有水那怎麼 辦呢？你 在原地踏步，在你地方地基只有的固有的地方地方 來走。新加坡呢、那個、地勢大家都知道，他花了很多錢研究水，現在成為全球首屈一指的海水化淡。嗯 啊，提一提聽晚啊，聽晚的題目呢就是由918到77事變那些事，馬恩慈、蘇適和馮天樂。咁聽晚嘅廣東廣西嘅題目，大家記住準時收聽。啊，咁今日我哋講咗好多自由題目啦。咁嚟緊呢年廣東廣西都好多好多好精彩嘅，係 啊， 大家記住嚇，記住留意嘅，記住收聽啊，係啊。咁今日咧就係聖誕節，咁大家就聖誕快樂啦，祝大家 聖誕快樂，平安，係 啊， 最緊要。 過咗平安夜啦， 身體健康最緊要啊！ 係啦，冇錯。 咁我哋聽翻首歌，呢首歌都幾得意啊！呢首歌歌名叫《齊來針針》。咁我哋下次再見啦！ 拜拜 拜 拜 拜 拜。 以上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疫症似怪兽，传遍地球，病毒继续四处走，要设法解救健康所。